欢迎收听《魔道祖师》，作者墨香铜锈，演播张震。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109集。金子轩冷冷站了一会儿，看着别的方向，片刻忽然道：“站住！”江艳离却没转身，金子轩更怒，三步追上前去，便要抓江艳离的手，眼前却黑影一闪，还没看清，胸口受了一掌。金子轩一剑挥出，倒退数步，定睛一看，怒道：“魏无羡，怎么又是你？”魏无羡挡在江艳离身前，怒道：“我他妈还没说呢，怎么又是你？”金子轩道：“无故出手，你疯了吧？”魏无羡一掌拍出，道：“打的就是你，什么叫无故？你恼羞成怒抓我师姐是想干什么？”金子轩闪身避过，还他一剑道：“我不抓住他，难道要让他一个人在山里乱走吗？”这道剑芒却被另一道打偏，直冲云霄。金子轩一剑来人，愕然道：“寒光君。”蓝忘机收了碧尘，站在三人中间。魏无羡正想走上前，江艳离抓住魏无羡道：“阿羡。”与此同时，一阵嘈杂纷乱的族音传来，浩浩荡荡前呼后拥的一群人涌入这片林中。为首一人道：“怎么回事？”原来方才蓝忘机和金子轩那两道剑芒都灌上了天，惊动了附近的修士。他们一看便知这是有两人打起来了，连忙一同赶来，恰好见到林中四人奇怪的对峙情形。所谓冤家路窄，为首那人正是金子勋。他道：“子轩，这姓魏的又找你麻烦了。”金子轩道：“没你的事，你先别管。”见魏无羡拉了江艳离又要走，金子轩道：“站住。”魏无羡道：“真想打？好啊。”金子勋道：“姓魏的，你三番两次针对子轩，究竟什么意思？”魏无羡看他一眼道：“你是谁啊？”金子勋一怔，当即大怒：“你竟然不知道我是谁？”魏无羡奇怪道：“我为什么要知道你是谁？”射日之争爆发之初，金子勋便因伤而赖守后方，他没能亲眼见识过魏无羡在前线的模样，多是听人传说，他心中不以为然，只觉得传闻都是夸大其词。而刚才魏无羡以少阴召唤山中邪祟，把他们一群人就快猎到手的数具凶尸都召走了，害他们白费功夫，一时不快。现在魏无羡又当面问他是谁，更是让他生出一种莫名的愤愤不平。他认得魏无羡，魏无羡却居然敢不认得他，还敢当众问他是谁，这仿佛让他失了大面子，越想越不痛快，正要说话，空中闪过金光阵阵，却是赶到了第二波人。这批人御剑下降，平稳落地，为首者是一名五官美得极为正统，轮廓隐隐带着些刚硬之气的妇人，御剑时英姿飒爽，缓行时雍容华贵。金子勋道：“伯母。”金子轩怔了怔：“母亲，你怎么来了？”随即想到他和蓝忘机的剑芒都打上天了，金夫人在观猎台那边看到，自然不会不来。金子轩看了看随母亲一同前来的数名蓝灵金氏修士道：“你带这么多人来干什么？围猎的事不需要你来插手。”金夫人却啐道：“你少自作多情，谁说我是来找你的？”金夫人瞥见缩在魏无羡身后的江艳离，瞬间缓了神色，迎上去握住江艳离的手，柔声道：“阿离，你怎么这副模样啊？”江艳离道：“多谢夫人，我没事。”金夫人十分敏锐：“是不是那死小子又欺负你了？”江艳离忙道：“没有。”金子轩微微一动，欲言又止。金夫人还不清楚自己儿子什么性子，一猜就知道怎么回事，顿时勃然大怒，大骂儿子：“金子轩，你要死吗？ 出来之前你跟我怎么说的？ 我魏无羡道，不管令郎之前跟金夫人您说了什么，从此以后他跟我师姐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就是了。 魏无羡正在气头上，这话说得不怎么客气，好在金夫人只顾着安慰江艳离，并未纠结于此。谁知金夫人不在意，却另有其人趁机发作。金子轩喝道，魏无羡，我伯母可是你长辈，你这么说话是不是有些太狂妄了？ 旁人均觉有理，纷纷附和。魏无羡道，我并非针对金夫人，你堂弟三番两次对我师姐恶语相向，我云梦江氏若还能容忍，便枉称世家，狂妄在何处？ 金子勋冷笑道，呵呵，狂妄在何处，你有哪处不狂妄？今天这百家围猎的大日子，你可出风头得很呢，三成的猎物都叫你一个人占了，是不是觉得很得意呀？ 蓝忘机微微一侧手道，三成猎物。 随金子勋一同前来的百来号人，个个脸上都怨气深重。见素来疯传与魏无羡关系极差的蓝忘机开口，似在询问，立即有人迫不及待地道， 韩光君，你还不知道吧，方才我们在百凤山里围猎，找了半天竟然发现这猎场里一只凶尸怨灵都没有了。 派人问了观猎台那边的脸方尊才知道，开猎后不到半个时辰，百凤山里传来一阵笛声，然后几乎所有的凶尸和怨灵都一个接一个自己走到云梦江氏的阵营里去自投罗网了。 百凤山里的三大类猎物现在只剩下妖类和怪类了，至于鬼类已经全部都被魏无羡一个人召走了。 金子勋道，你全然不顾旁人，只顾自己，难道还不够狂吗？ 魏无羡恍然大悟，原来归根结底不过是借题发挥。他笑道， 不是你说的吗，开场见算什么，有本事夜猎场上见真章。 金子勋哈了一声，仿佛觉得滑稽， 哼，你靠的不过是邪魔歪道，又不是凭真本事，吹两声笛子而已，哪算的什么真章？ 我又没使阴谋诡计，为何不算啊？你也可以吹两声笛子，看看有没有凶尸怨灵肯跟你走啊。 你这般不守规矩，比之阴谋诡计也强不了多少。 闻言蓝忘机皱起了眉。金夫人似乎这才注意到这边的争执，淡淡的道， 子勋，行了。 魏无羡懒得和金子勋争辩，笑道， 呵呵，那好，我竟不知道什么才叫做真章了，请你拿出它来赢过我，让我见识见识吧。 若是能赢，金子勋此刻也不会这般憋屈了。他噎了片刻，愈想愈怒，嘲讽道， 不过也难怪你不觉得自己有错，魏公子不守规矩也不是第一次了，你上次的花宴和这次的围猎大会都没有佩剑，这么大的场合半点礼数都不讲究，你把我们这些跟你一同出席的人放在哪里？ 魏无羡却没理他，转头对蓝忘机道， 蓝湛，忘了说，刚才你帮我挡了那一剑，谢了。 见魏无羡一副不把自己放在眼里的模样，金子勋一咬牙道， 云梦江氏的家教也不过如此。 金夫人眉峰一凛，斥道， 子勋。 听到这一句，魏无羡的笑容忽然消失了。魏无羡道， 家教邪魔歪道。 蓝忘机沉声道，魏婴。金子勋等人也觉察到不同寻常的氛围，屏气望魏无羡。 魏无羡又笑了一下道， 呵呵，想知道我为什么不佩剑吗？告诉你们也无妨。 魏无羡转过身来，一字一句道， 因为我就是要让你们知道，我即便是不用剑，单凭你们口中的邪魔歪道也能一骑绝尘，让你们全都望尘莫及。 此句一出，在场几乎所有人都惊呆了， 这种狂妄至极的话还从没有哪个世家子弟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出来。半晌，金子勋终于回过神来，大喝一声：魏无羡，不过一个家仆之子，你也太猖狂了。听到那四个字，蓝忘机目光一凝，魏无羡瞳孔骤缩，右手似乎就要浮上陈情了。正当空气中满是火药味一触即发，忽然一人道：阿羡。听到这个声音，魏无羡心头一松，转头道：师姐。江燕离冲魏无羡招了招手道：阿羡，你站到我身后来。魏无羡一怔，还未动作，金夫人忙拉着江燕离的手道：阿离，他们的事你不要出面了。江燕离却对金夫人歉然一笑，走上前去挡在魏无羡身前，对金子勋等人行了一礼。金子勋等人也不知该如何应对，稀稀拉拉，有人回礼，有人不回。江燕离细声细气地对金子勋道： 金公子，听您方才的意思，是阿羡他把百凤山里三成的猎物都一个人占了，不守规矩，太过狂妄。我也从未听过这种事情，想来的确是给诸位添麻烦了，我代他向诸位道歉。 说罢果真又是躬身一礼，看起来是个郑重其事的道歉。魏无羡道：师姐。江燕离不起身，望向魏无羡，微不可察地摇了摇头。魏无羡只得握紧了拳不说话。金子轩远远注视这边，神色复杂。金子勋等人则根本没有掩饰脸上得意之色的意思，痛快极了。金子勋哈哈道：呵呵，江姑娘真是大方得体，明白事理，您师弟干的事儿的确是大大的不妥，也确实添了不少麻烦。不过既然你知道不妥，看在江姑娘和江宗主的面子上，道歉就不必了。云梦江氏和兰陵金氏两家原本便情同手足嘛。他就差趾高气扬地放声大笑了。魏无羡心头怒火直飙，紧握的拳头骨节嘎嘎作响，正要说话，江燕离一躬鞠完，直起身来又认真地道： 可是纵然我没参加过围猎，有一点却是知道的，古往今来的历代围猎从未听过有一条规矩是不允许一个人猎得太多。 一圈人脸上得意的笑容还没刹住便凝固了。江燕离继续说： 所以您说阿羡不守规矩，不守的究竟是哪一条规矩？ 这回轮到魏无羡哈哈笑出声来了。金子勋脸色发青，却没出声反驳，原因有二。第一，他从没见过江燕离站出来说话，不好把握回应分寸。金夫人和江城都对江燕离看重非常，他不敢随意冲撞。第二，若是追究起来，还真找不出这条规矩。这时，人群中有人忍不住了，在这种时候，姚宗主总是第一个跳出来的。他说道：江姑娘，你这么说就不对了。有些规矩虽然没有写出来，但大家心里都是清楚的，并且都很遵守这个规矩。一人嚷道：百凤山里总共才多少猎物啊？500有没有？参加围猎的有多少？5000人不止，原本就抢破了头，他一个人就用恶意手段占走了这么多猎物，让别人怎么办？ 魏无羡吃的一笑，正要说话，江燕离拦住他，低声道：你别说了。 一人不满道：是啊，要不然我也不至于到现在还没抓住一只。 江燕离道：可是别人猎不到并不是他的错呀。那人一噎， 江燕离又道： 围猎不是只关乎实力吗？就算鬼类已无，不是还有剩下的妖类和怪类吗？就算他不占走那三分之一，甚至不参加围猎会，猎不到的人也还是猎不到呀。 阿羡所用的法子虽和别人的不一样，但也是他修炼出来的本事，总不能因为旁人无缘那三分之一的猎物就说他是邪魔歪道吧。 那些随金子勋起哄的人顿时不少都和金子勋一样脸色铁青，偏生顾忌江燕离身份，又不敢直接斥驳他。江燕离又道， 况且围猎是围猎，又为何要拿家教说事？阿羡是我云梦江氏的子弟，同我姐弟二人一起长大，情与手足，对他脱口而出家仆之子，恕我不能接受。因此，江燕离挺直了瘦弱的腰板，扬声道，还希望金子勋公子能向我云梦江氏的魏无羡道歉。 有声小说《魔道祖师》，演播张震，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